亲密，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，拥有一样的回忆，心想着你，眼看着你，就像贴近自己，笑的笑的可惜，你已经在叹息，不可思议的默契。心想着你，眼看着你，就像。